百味家向全国人民拜年啦！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扬眉吐气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打造国民喜爱的领先调味佳品百味家，专业专注，更懂中国味。